10月17号星期二啊，骚动音乐咯。 嗨，提提大家啦，呢、這个强烈季候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 预告下，今日我哋6点钟嘅嘉宾啊，将会有 Pixel 嘅三位啦 ，Phoebus 啊 ，George Marco 啦，咁啊都差唔多系应该有一年嘅时间冇见啦。 系， 咁呢段时间佢哋都有好多嘅尝试啊，前排譬如又拍下剧集啊，等等咁样，咁啊再 gather 啦，然后宣传新歌，究竟佢哋之间大家有啲咩唔同咗咧？即系我哋倾偈之下都会感觉到，咦，好似又嗰系个感觉唔同咗，有成熟嘅感觉啊，稳重嘅感觉嗰啲嘢渗出嚟啦。 冇错冇错，咁啊，所以一阵六点钟咧就会听到 Pixel 嘅出现啦。咁啊，另外咧今日嘅节目亦都非常之紧凑，因为事关咧君臣啱啱今日都系即系出咗去做嘢啦，然后再翻到嚟电台啦，因为事关咧歌神张学友啊，学友哥咧，即系好快又会喺香港咧就同乐迷见面啦。 今日你又行出咗去啦，咁所以我哋一个好耐冇出现嘅环节咧，一个探班环节，我哋称为 冇错，就系呢个奔波奔奔波都真系几奔波嘅。 系而家就终于又出现翻，咁啊今日你又犀利啦，可以有机会坐低同阿张学友倾下偈啦。 终于有幸见到学优，又见到学友，就好开心。 系啊，应该要 say 个 hello 啦。咁但系今日倾咗啲乜嘢咧？了解咗啲咩咧？呢个时间喺头半个钟头就俾大家听到啊，宾神同张学友嘅访问啊。 宾神波迪奔波奔奔波。 骚动音乐咧喺槟城旁边有歌神张学友，学友哥你好 ，Hello 啊，槟城你好， 你好啊，嗱，知道咧香港嘅乐迷好快有机会再见到阿学友哥你嘅演出啦，咁啊，我记得咧每一次去睇学友哥嘅演出咧，好多人都会形容哇，嗰、那个嘅。緊張程度是很高的，因為每次都知道裡頭會有很多不同的大型製作，而且也是那個演出是非常之準時的，即大家都會知道8:03如果入不到去你就會錯過一些東西，會顯示得出學友哥可能對於自己演出的各方面都是非常之一絲不苟。其實開了很多的演唱會，大大小小的一些製作，不同的場館，對於你來說，可能在不同的場地當中的演出，怎樣去呈現自己想的東西，其實是一個 很困難的問題，因為每一個場地都不一定做到自己心目中的一個畫面。其實在過往的一些經驗當中，會不會自己都開始對於 showmanship 這件事有一個看法在這裡？ 我哋咁讲啦，即系所有嘅事啦，所有嘅事都系有一个成长同埋一个过程嘅。咁我做 show 都系咁样，其实一样。咁你以前去，即系譬如你讲，即系自己想呈现乜嘢，其实你有好多嘅妥协喺度嘅 compromise， 即系譬如我要做一个 show， 咁冇灯光唔够，冇咁大个台，咁你咪将唔可以带唔够钱，唔可以带50个 dancers， 咁你就变咗20个得唔得？20个唔得，12个得唔得？12个唔得，8个得唔得？即系一路喺度做好多嘅妥协咯，咁就去务求可以做到个 show 咯。叫做咁就我头先讲嘅成长系，当你好彩啦，我自己系属于好彩嘅，即系话我慢慢咁成长个过程嗰阵时，我自己个话语权咧就系随住我成长而增加嘅吓。咁啊到今时今日啦，咁究竟可以做几多次表演咧？唔知道，咁所以嗰个妥协嘅程度就更加低吓。咁所以喺我而家。亦都因為即係而家我頭先講咗好彩啦，咁咪我選擇有選擇啊嘛，咁變咗我可以選擇如果嗰個地方係唔可以做到我呢件事嘅， 或者唔做唔到我想呈現嗰件事嘅，咁我就唔去嗰度地方做咁樣。咁到呢個階段，基本上我係可以做得到呢、這個啦，即係啊。即係有啲嘢好奇怪嘅，即係譬如你話、我呢個需要帶去歐洲，咁歐洲做唔到，咁我以前會覺得係件好可惜嘅事嚟嘅，即係覺得哇，我哋世界巡迴之後，唔知你有冇留意，其實我冇將世界擺喺我呢次嘅演唱會上邊，因為我唔會係世界嘅咯，因為我可能好多地方我去唔到，因為我想保留翻我自己嗰個我想要做嘅嘢，即係我想要大家見到我呢次入嚟睇我呢場會留翻嘅記憶係乜嘢。咁呢個記憶係我自己想俾我啲觀眾嘅，或者我啲歌迷嘅。咁我就盡量去做。咁而家咁我團隊都係咁樣去幫我咯。咁就甚至我哋去主辦第一個條件就係可唔可以做到呢個 show 先？就可唔可以咁原裝咁將呢個 show 擺上去先？可以嘅。咁我哋先至去傾咁樣係啦。 作為一個表演者，我相信對於不同的人來說，他們自己心裡面的表演的形式可以是很不同的一個概念。可能有一些人覺得、開 show 去見樂迷、唱一些大家很想聽的歌，大家會懂得一起唱的歌，那是一個其中一個表演的方式。或者可能開了這麼久的演出、有一些歌手朋友會覺得、開始會有不同自己的想法想帶給观众啦，咁样。咁对于学友哥嚟讲，自己享受做一个表演、一个演出，想包含喺里头嘅元素，你觉得最紧要系啲乜嘢？ 我成日讲一样嘢嘅，首先如果表演只系想做自己想做嘅嘢咧，咁其实你即系做净系表演自己俾自己睇嘅，喺屋企表演得噶啦，其实即系唔需要去喺出边做咁样。咁我自己做表演嘅時候，通常都會考慮觀眾嘅睇法啦，我自己想要做嘅嘢咯。咁我覺得佢係一個綜合性嘅，係一個平衡嘅演出嚟嘅，即係平衡嘅藝術咯，不如咁講。因為即係你自己想做嘅嘢，同埋人哋想睇嘅嘢，咁同埋你點樣將你自己想做嘅嘢令到佢哋想睇，即係呢個都係。成個我哋做演唱會個表演嗰、那個，所以佢會有即係表演，你要必須要考慮嘅事嚟嘅，即係唔可以淨係考慮自己啦，你考慮觀眾啦。咁佢哋從佢哋角度睇嘅時候，你又會啊，我有乜嘢可以放棄嘅咧？或者有乜嘢係唔可以放棄嘅？或者今次可以調整啲乜嘢，令到佢哋會覺得呢、這個歌我以前冇聽過嘅喎。或者我以前冇留意過，咁我又可以留意佢。咁其實嗰件事係一件好好玩嘅事嚟，我自己覺得。咁尤其是係即係當你自己可以、我做一個表演，佢可以真係表達我自己想表達嘅，無論佢嘅燈光，無論佢嘅音樂，無論我想佢哋見到我個即係其他配套嘅表演production 也好，舞蹈也好，我都觉得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是一件即可以做到一个我自己喜欢的表演，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知道其实每次的演出在除了音乐的表演以外，可能在服装、舞台、甚或乎是一些、movement、舞蹈的部分都会做到是最一体化的样。但也会有很多乐迷可能会关心、之前学友哥的演出可能会有少少、身体状况的不适啦，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考虑、接下来的演出需要放弃一些的部分 去就回、自己的演出的状态的样。 我哋咁样讲啦，咁我呢个叫六十加演唱会啦，咁顾名思义我都六十加啦，即系今年62岁。咁你表演嘅时候，我自己觉得唔好话放弃啲乜嘢，喺唔同嘅阶段，你应该呈现一个唔同嘅自己咁去讲，即系点样嘅自己呈现出嚟嘅时候，先至系大家觉得，佢仲可以咁样，或者佢咁样做又冇咁。又冇覺得佢咁冇戥佢辛苦，又或者點樣？因為其實 我所謂話哦，你要從觀眾嘅角度去考慮做嗰件事嘅時候，佢哋每個人都會有一個對你嘅睇法嘅嚇。咁、啊、你點樣去令超於佢對你嘅睇法，然後又令佢覺得可以接受你嘅表現？其實呢個係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嚇。咁、啊、我自己相信係喺唔同嘅階段去呈現唔同嘅自己咁樣。咁而家係六十加嗰個演唱會，就係我自己覺得喺呢個階段我可以呈現到嘅我自己。我都希望佢記住我六十加嘅時候，我係咁樣嘅，咁去呈現自己咯。咁所以我唔覺得嗰、那個你需要啊，我要 compromise 一啲。一個你即係我要放棄一啲，譬如我跳舞，我要放棄跳舞咁樣。咁我跳到咩舞咪跳咩舞咯。我唔可以跳咁，我咪唔跳咯。咁我想佢見到我係點樣表演咁咪點？嗰、那個唔算係一個放棄嚟嘅咯，只係一個點樣去呈現你自己想呈現嘅。或者最適合你自己去做的事咁咯嚇。 咁啊，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知道啱啱即係谷川新司先生就離開了啊全球的樂迷啦。咁啊，記得谷川新司先生都形容過學友哥是在香港裏頭的音樂人是其中一位最投契最好朋友，咁啊亦都一齊有演出過。對於學友哥嚟講，佢嘅離世會唔會都有啲感觸呢？ 我自己好少機會可以同到啊谷川先生合作啦，咁即係好有曾經可以同佢同台表演過，但係佢嘅離世係對我嚟講，即係尤其是我自己都六十加啦，我都講，即係其實我睇佢其實距離我唔係好遠嘅啫，雖然話佢係七十幾歲，咁七十同六十。我自己覺得，都唔算好老啫咁，即可能到咗依家，我覺得可能你哋呢個年紀，你覺得哇七十好老咁，咁但喺我呢個年紀睇，我就唔覺得佢好老咯。咁我又所以對我嚟講係突然嘅嚇。咁而且我知道佢有演唱會計劃添，即係琴日睇新聞。咁我覺得好可惜嘅事咯嚇，即係我知道喜歡舞台嘅人係點樣嘅。咁如果可以將唔知嗰次係咪最後一次演唱會，咁但係如果我有個計劃，我都希望可以將個演唱會完成佢咁樣，能夠見到佢完成，我會覺得舒服好多咯，成件事。咁係咯，咁即係你話唯一我自己可以學得到嘅就係話，即係你都唔好諗得太多咯。系啦，咁而家做到六十加，咁咪做六十加咯。咁希望自己可以尽量好彩啲，或者保持得好啲，咁可以做到更长时间咁。 在去年为了健康已戒了烟，我在每个周末还是会小小喝一点，朋友不太容易约到，不再像从前那些日子可说已完结。有些夜里我会开车到城里兜圈，我才领会到什么叫做往事如烟，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与人而见，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对于人生起点一知半解，我却已经懂得隐约。 一生有几个理想能够靠得住岁月，还不如好好的过越来越少的明天。生命给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拒绝，这句话我当年不了解。时间它再热起来毫无道理可言，我也不忍对你说热情总会了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瓜葛纠结在某一天突然迎刃而解。一眨眼又是一个十年，那些轰轰烈烈让人怀念已经跟我没有关联。又是一个 那些轰 轰烈烈已经 带嚟有张学友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又十年》啊。先听一节五点半嘅新闻报道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企业家大会下午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致辞时话，共建一带一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迎来新的发展机遇，要乘势而上，总结成功经验，拓展合作愿景，共同开启新的征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何立峰提出四点，首先是提升基础设施联通水平，其次要推动贸易合作扩容升级，第三是深化投资领域互利合作，第四要积极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中方鼓励各国企业积极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电子商务、新能源等方面的合作，深度展开经验交流和项目对接。何立峰又说，希望大家弘扬优秀企业家的精神，各施所长，各尽所能，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一只猫的尸体上星期六被发现挂在北角海滨花园宠物公园一棵树上，警方经调查之后拉了一个69岁本地女子以及她的三名外籍家庭佣工。东区警区助理指挥官杨允明表示，警方翻查案发现场附近大量闭路电视片段，锁定四名女子同案件有关。昨晚在69岁本地女子的住所附近拘捕她同三名外佣，其中本地女子暂准保释，三名外佣就被扣查。猫只的尸体由爱护动物协会检走，初步没有发现表面伤痕，死因有待渔护署解剖和进行毒理化验。警方调查又发现，案中猫只由被捕的本地女子饲养，正调查犯案动机。根据警方资料，被捕人没有残酷对待动物的前科，亦都没有精神问题记录。运输署表示，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的临时特别措施在今个月31日届满，由下个月1日起，计划的每月公共交通开支水平会由现时的200元恢复到400元，每月补贴上限由现时500元回复到400元。政府自去年5月推出临时特别措施，让更多市民可以在疫情期间受惠于计划，有关特别措施在今个月31日届满。 由下个月1号开始，政府会为市民每个月超出400元的实际公共交通开支提供1/3的补贴，会将八达通的补贴金额以每个月400元为上限。天气方面，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雨势渐转频密，局部地区有雷暴，气温介乎23至26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展望星期四有骤雨，初时雨势较为频密，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雨。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兴华街去海丽村方向近长沙环道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一带系比较多车。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牛池湾街市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啦，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重复一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跟住牛池湾街市有交通意外，车龙啦排到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黄竹坑医院。香港仔隧道北行啦，而家需要间歇性封闭噶。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排到浸会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南区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竹车多，龙尾系接近香港乡村俱乐部。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公主道近余振强纪念中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宝麒利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已经有车龙噶啦，排到去兆安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万众期待，国际单车好手疾速追风，全城全速启动。2023香港单车节10月22号。在香港的城市景致下，一起破风出发，全城喝彩。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随着证明九原县企业污染的证据逐渐浮现，由李光洁饰演的九原县县长曹立新和由胡歌饰演的光明县县长梅晓歌正面冲突，一触即发。 国剧830，胡歌、吴越主演，县委大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每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发 斌臣，我真系好头晕啊！ 波成，你冷静啲先，企翻稳个人，深呼吸，一呼一吸，光线在我的躯壳蔓延，稳翻自己嘅节奏，蔓延，逐秒胆战，像那忧郁的泪线，发现重新一呼一吸，听见意识里声线，当失足伤得透彻，自我不需竭，从镜像发现坦率的质疑，人还远于前，不急于蜕变。我脆弱，还是决不真的冒险，黑暗中跌碎过少不免，冷静伴我对抗梦魇，总剧痛着 陈永嘉《平凡的我重生》。有时做人唔好自乱阵脚啊，好似睇剧咁样，第一季睇到你好头晕，唔紧要，可能第二季 OK 啦。 你一切不变，面孔未经霜雪污染，你真切声线，一听这暖，像亲密从来未。间断来延续上季火焰，重回待纵那一点，未结开新一季全揭开，接美人的结局，今天再重现旧 笑，不爱不如。剧本若难逃避这段，何妨照错再相聚，昂然就意去追。 Kelly 陈慧琳 Season 2，有时做人呢家嘢咧，好多嘅时候我哋都会自己吓自己，会觉得往后嘅日子未必系好似自己谂得咁理想啦。 按在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知不休，然后时候就都要学尽快放手，还是想得到最好，请记住能够撑下去就有。最后还是退后

满清房屋供应问题。好彩我哋喺人生当中仲有好多选择嘅，选择抌走一啲唔需要嘅嘢啦，留翻一啲甜蜜嘅嘢啦。 地by地靠在窗边，托腮的过一天。Is love sweet as lonely？ May I taste it, babe？ 梦上抱着你 ，IG reels， 那像见你侧面，耳机反复播着你声线。拉近距离，白日梦中找你 ，Would you take my breath away？ 想你只是像一起。一片祈求明日会相见，在地下贴上衣，一笑一怒退变慢 ，Listen you round and round， 长夜中只顾着你的灯。双翘手臂，坐上梦中找你 ，Take me to the Milky Way， 侧你注视着一起。Everything has slowed down. My head's up in the clouds. 我也想冲口吻就咁啊。其实我期望过 ，Would you be my son？ Lolly Talk 二人限定故事。 唐太宗 take 20 action， 耀英你唔好死啊！ 个 take 阿导演啊，我想问耀英咧系武将啊，定系文官咧？ 系只雀嚟噶。 要知道一只耀英嘅生死点样改变唐太宗执政嘅态度，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九龙真光中学的广播剧《百年耀英》。 先听一节6点新闻报道。 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 呢段时间都各自修行喎， 系啊，博成过去一年佢哋都有各自嘅体会，唔同嘅岗位，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 开姜辟素， 哇，好够姜味啊！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系由 Pixel， 嗨 ，Hello， 大家好， 好耐冇见， 系啊，好耐冇见啦， 飘到佢哋攰啦， 疲倦啦， 开始多嘢做啦，而家 整啲醒神嘢俾你哋先啦，嗱呢个我哋嘅传统啊，送卷轴啦，系啦，咁啊今次用翻呢一个 Pixel 嘅呢一卷啦， yeah， 就系、是、啊。 开姜辟素啊， 即系开姜辟 土嘅意思。 哦，好劲啊你哋，多谢。 好啱我哋三个而家嘅状态。 系啦，系啦，因为开姜辟土嘅意思即系会好有唔同嘅领域会发展，会去尝试啊等等啦。咁啊，譬如之前中间有同你各自都有倾偈，会知道有多啲节目，同埋而家譬如拍完呢个电视剧，大家亦都会认识啦。即系首先会想知道，譬如拍《那年盛夏我们绽放如花》呢一套电视剧，而家完成咗之后，嗰、那个感觉系点？因为嗰个反应几好啦，见演员们之间，你哋都好有感觉啊，对呢一个嘅剧集。 男人有咩睇法？ 喂，又講男人，唔係嘅嗱， 男人， 我都唔係強調自己男人嚟嘅， 係 強調咗啦， 都會 mention 一下， 你咁樣講 嘅，唔係講笑嘅，感受啊，其實都幾百感交集㗎，因為我記得。因為套劇未播嗰陣咧，我係有睇過曬一次十五集嘅，因為我要錄 VO， 咁嗰時個感受已經好深噶啦。但係當個整體完整咧出到嚟嘅時候，就覺得啊，好似覺得哇、啊，我哋嗰陣三個月以嚟奮鬥熱血做嘅嘢，終於有個成品出到嚟，好感動嗰樣嘢。因為我覺得。呢件事唔係淨係一個人可以影響到咁樣，而係所有人成班幕後成班團隊嗰一種嘅精神，即係令我覺得好珍惜佢哋嗰一種認真做嘢嘅態度。咁同埋就係、是、有時時刻提醒自己、就是，就係無論下一次去邊度都好，都要有嗰份初心喺度繼續拍劇。 係，其實早期去到拍攝現場嘅時候，你哋會唔會有一種緊張感？即係以一個演員嘅身份去同咁多人一齊困啊，一個咁專業嘅團隊嘅時候，有冇開頭會有呢種緊張感㗎？ 我覺得呢一個緊張感係嚟自於我係好多人一齊拍啊，係，但係我哋嗰堆人咧，雖然都未係話去到好熟好熟，但係我哋已經有一段時間相處過啦。咁其實都有一啲我哋有 acting class 俾我哋上啦，開拍前，跟然後我哋有自己去圍讀啦，跟住有大圍圍讀啦。咁所以其實拍嘅時候係頭嗰一兩日咯，頭嗰一兩日開始好緊張嘅，但係去到之後就慢慢大家融入咗咧，咁就 開始慢慢享受到演戲的樂趣，大家都 係。其實演戲呢件事對於你三位嚟講係一件點樣事咧？經歷過，即係譬如今次有你兩位阿 Joy 同 Marco， 其實 Travis 之前都有拍過啦。其實呢一個身份對你哋嚟講係一件點樣嘅事啊？ 我覺得 Travis 應該好多感受講， 點解咧？ 因為佢經驗最多， 係 經驗 係咯，經驗有幾多啊？ 好多都 OK 喎。 其實我都緊張噶， 嗯， 我好視乎嗰個現場嘅嗰度嗰個成隊 crew 俾我嗰個感覺咧。我記得之前拍過一套即係未上嘅電影啦，拍嘅時候我幾緊張啊，唔知點解一開鏡我就都甩對白咁樣嘅，我未試過咁樣嘅，我之前拍劇冇試過。咁所以我覺得好關嗰個 crew 嗰個感覺事。咁，但係有呢一個身份，自己係其實係好我自己好感恩嘅，因為我其實即係細細個就咁睇電視嘅時候就哇都好希望有一日自己會拍電視劇會點呢咁樣。咁但係而家發現自己真係身處其中嘅時候，我發現一我又好鍾意啦，而我又因為我有時成日聽到好多人講哇好唔鍾意等啊，因為你知啦拍劇啊或者拍咩都要等好耐嘛。但我又 OK 喎，即係我通常等十幾個鐘我都冇乜所謂，即係有最緊要個完成版我鍾意就得啦，我係咁樣。 嗯，你哋兩位呢 ？So far 嗱，我都未係好敢話自己係演員嘅，因為我成日覺得演員呢個稱號係要觀眾俾嘅，我亦都覺得係需要時間而令到觀眾俾呢個稱號嚟嘅。咁其實我覺得我哋而家三個狀態仲係喺演員呢個方向學習緊嘅，因為其實演員同做戲好似學海無涯啊，因為佢冇一個答案，所以好多時要靠我哋三個自己去演戲嗰、那個。框架裏面去探索好多嘢，咁其實呢個係做演員幾好玩嘅地方嚟。咁其實我自己都真係好鍾意做戲嘅，因為我鍾意去做一啲唔同狀態嘅人，因為我覺得尤其是好多時有好多狀態我哋未必係真係可以親身嘗試到嘅，但係做戲可以令你有一次咁嘅感受，所以係幾好玩。 係 Marco 你呢？ 我都同意呢個感覺，因為那年盛夏是一套真真正正令我开始爱上演戏的一套剧，咁佢对于我意义好大啊！咁多谢阿朗。咁本身其实我入行系中意音乐先嘅，咁我本身都系想以唱歌为本，可能跳唱都系啦。咁但系自从拍完呢套剧之后，佢俾到我一个新嘅爱好啊！佢即系佢好深奥嘅，拍剧呢样嘢其实真系好深。我自己觉得系咯，学阿 Josh 话就系。啱起步學海無涯嘅嗰個感覺俾到我，咁亦都令我好好奇，想去繼續去感受一下唔同角色嘅俾到我嘅感覺係點樣，所以就呢種好奇心令到我想去不斷試唔同嘅劇嚟 嘅。但你話真係拍攝呢一次愛上咗，係完成曬之後愛上，定係可能有某一場戲嗰次做完之後，突然之間覺得哇好正啊！呢種感覺係邊一種啊？ 其實一開始拍嘅時候已經愛上， 係。 但一開始拍嘅時候，我想嘅係對 crew 先，即係呢個氛圍先，因為呢一個係前所未有嘅感覺嚟俾我哋呢一個團隊。咁因為嗰個配套啊，跟住或者係周圍嘅演員都係嗰個年紀啊，俾到我哋個環境係唔一樣。咁開始慢慢愛上，但係你話真正開始愛上演戲就係、是我有一個場口係。是要杀人的，跟住之后杀完人之后，我是要死的。那个转变呢，是现实上永远都不会有 的。 即是那个感觉就是拍剧你才可以咁投入一个现实不会有的环境。这个感觉俾到我想去继续试不同的感觉，即是试不同的环境。 经历完晒呢几个不同的岗位之后，对你来讲会不会觉得有一样东西啊，原来自己在歌手身份去出身，再慢慢接触埋其他方面嘅工作，系一件几幸福嘅事嚟嘅。 我觉得好幸福噶，我觉得两个嘅身份，即系for我自己而言，我觉得系即系容易，其实当然唔容易啦。要花嘅时间都好多啦，但我自己系好享受可以做呢两样嘢啦，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幸福嘅地方，我系觉得一嚟做紧自己中意嘅嘢，二嚟有时睇到成品嘅时候会有满足感，当然有时亦都会有啲挫败感嘅，即系觉得啊，即系可以再做好啲。但系整体而言，我自己觉得喺呢两个地方会令自己 預有時就可以預工作娛樂咁樣，但亦都有時有個目標喺度，又會再增勝心強啲嘅時候，又會想進步更加多咧，就覺得喺呢度成長咗好多，即係呢兩樣嘢都俾到好多嘢俾翻自己咁樣。 嗯，係啊。Marco， 你呢兩個身份之間有冇覺得佢互相有啲影響咁啊？喺自己身上發現到？ 哇，好大影響誒！我都好同意拍劇嗰個壓力係再大啲嘅，因為拍劇可能要面對嘅單位再多啲，咁可能歌就係面對監製啊、填詞人、作曲咁樣，咁但係拍劇係面對成隊 crew、成班演員，咁你錯一個 step 就可能影響曬成個進度咁樣。但係呢種壓力又，如果係一 team 人係一齊努力向上嘅話咧，咁呢種壓力其實都係一個推動力咯，我自己覺得。咁佢帶到俾我嘅嘢就係、是、要認真做好之前嘅功課，咁你拍嘅時候你就可以再 enjoy 啲，再投入啲，咁嗰種壓力就唔會喺度。 係咁啱啱講嗰種就係大家各自即自己感受到自己一啲諗法上轉變咧，但係即係呢一段嘅時間，大家自己叫 experience 好多咧。你哋眼中嘅隔離嗰位兄弟，即係互相有冇都見到對方其實有啲嘢唔同咗㗎？ 我見到 Josh 好唔同， 係你見到嘅係 佢同一年前嘅佢，佢啲氣場啊，同埋佢嘅談吐都唔同咗，即係佢嘅思維，我覺得有少少令到我覺得哇！呢、這個人做咩變咗咁多嘅？即係佢好似深奧咗咁嘅，點解？可能呢出劇對於佢嘅意義好大，或者我諗係阿朗或者對 crew 俾到佢，即係俾到我哋嘅經驗都好多， 係 咁。Fevers 都有好唔同 ，Fevers 係咯，佢再勤力咗嘅話，佢每一刻都變勤力， 本身已經勤力噶啦， 冇理由喎。頭先我傳説見到你安， 都要唞嘅，吊頸都要唞下氣嘅。 最冇安嗰個係 George 對於打機三個嚟講咧，都係咁樣嘅，係咯。因為其實 Marco 講嗰個 point 就係講 Fevers 個 point， 其實 Fevers 嗰個轉變係大家有目共睹嘅，即係佢個人係放咗好多，呢係真嘅。咁你會喺節目度你見到嘅佢係好似以前冇見過佢，但係其實呢個係真正嘅佢。而呢一個佢咧，你係會好想認識佢啊。 係。 咁啊，從而之後，即係佢成個，總之我覺得佢個氣場都唔同咗嘅。 係。 係啊。 即係好似冇咗啲包袱，或冇啲枷鎖，好似做翻自己多啲啊，可以係咪？ 應該係，我覺得佢自信咗。 係。 再加係開始。 享受多咗咗、 享受多咗，即系享受咗同人相处嗰种感觉。 系 ，Fever 你自己系咪都有呢种感觉？觉唔觉嘅？定系可能即系佢哋讲你先谂翻？定系其实自己都唔系噶，都仲 其实未必知道我咯，自己系唔知嘅。 系啊，佢哋咁讲我又，我觉得我呢段时间同佢哋一样嘅，即系大家都系呢段时间系好似个海绵咁样不断咁样急 长大 嘅，系啦，不断咁长，但系自己系唔会知道自己有唔同，即系好大嘅唔同咁样咯。我又觉得冇自己喺呢段时间系都有，即系因为我哋都有一齐拍飞王啦，咁又有出歌，又有出 solo， 又有出，咁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多咗嘢嘅时候，自然自己嘅嗰个思考嘅嘢都会唔同咗咁啦。咁但系佢哋两个都系拍呢个剧嘅时候，好明显有好多開心嘅回憶，我冇一齊經歷啊！因為我 好羨慕係嘛？ 係其實幾羨慕，因為佢哋成一見面，佢哋就會講話啊，呢、這個劇組嗰啲嘢好開心啊！跟住又成班一齊玩啊，一對 crew 啊，咁當然壓力佢亦都會有啦。但係睇得出，譬如 George 咁樣啦，佢講嘢真係成熟咗好多，即係佢有時諗嘢嘅嘢，佢會係佢嘅出發點係好唔同咯。即係有時因為我哋三個有機會一齊去同公司傾嘅時候，大家可以點樣去？为对嘢争取啊，或者佢倾一啲嘢嘅时候，佢都会有一啲佢嘅见解咁。咁 Marco 亦都系，我觉得 Marco 就其实佢本身个人特色好强嘅，所以我觉得佢即系而家再玩埋戏剧上面咧，即系我觉得好似睇翻嗰个角色咁啊，其实都好出众啊。即系第一次拍剧嚟讲，我觉得佢做得好好，系啦，所以系咯，期望好期待大家之后可以。 喺劇上面又有機會三個做一啲一齊做啲嘢咁樣咯。 劇真係 正，係 有 feel。 我都想知道，即係 George 頭先大家都不約而同咁講到 George 真係成熟咗，可能喺呢一年裏面嘅轉變。阿 George 你覺得自己呢一份可能穩重咗，俾身邊嘅人覺得穩重咗嘅感覺係幾時開始，或者係因為一啲咩事情而開始有咗啊？係自己真係有種成熟咗、大過咗嘅感覺咯。 我覺得都真係呢幾年嘅經歷嘅、因為講真的、你話呢一行其實係催化劑嘅，即係你無論你個年齡或者心智上係一定好，會係一定會比同齡嘅人更加成熟嘅諗嘅嘢。但係你話剔我嗰一點就係，我覺得係真係拍完《如花》之後、因為佢係對我個人生觀甚至係價值觀好多嘢都轉變咗，即係你話學到係咩？我覺得係成個人生你要抱住一個不斷學習嘅態度，因為其實你 even 你做戲又好，其實好多嘢你都係無時無刻你要去學，因為喺我心目中演員係冇一百分，亦都冇完美嘅演員。even 我覺得梁朝偉先生佢到而家都仲係抱住學習嗰種態度，所以你會見到佢每一部作品都有唔同嘅，就然之後就會俾人覺得哇佢做嘢好勁。但係呢個就係、我覺得佢私底下會成日會諗就係點樣去改變自己令更加好。咁呢個就係、你話我係咪覺得自己成熟咗呢？我又唔會咁樣諗嘅，反而係會覺得自己係真係多嘢諗咗嘅，比起以前 係。因為可能眼界上面見到個世界再大咗嘅時候，就會知道、自己有好多嘢可以玩，好多空間可以學嘅感覺係呢一種係。咁啊，喺呢一年嘅時間，大家好似各自修行幾師兄弟咁咧，即係自己上山修行完咗之後，大家又 gather 翻咧，咁啊出呢一個自己嘅派台歌啦 ，Pixel 嘅 Bomb 啦。咁啊，其實大概幾時開始就 kickstart 呢一個 project？ 好啦，即係大家各自做完啲嘢之後，又歸隊，然後去做屬於 Pixel 嘅歌，大概幾時開始 plan 嘅？ 上一年未傾，就話可唔可以俾我哋即係一齊加 落手落腳， 落手落腳一齊揀歌啊嗰啲。咁我覺得好似大概二三月。 年头就开始录歌啦， 收到 demo 咁样，咁但系因为呢个时候就 Josh 有另外一部系男人啦， 系 咩啊？喂， 飞王，飞王唔 系 系啊， 歌仔先系， 都系啦，都算系啦， 永远嘅男人， 歌仔先系 啊 ，Fever 心目中你就系 男人啦，有你就 系啦。其实 我系路过经过嘅啫，百几组都系， 百几组路过经过都唔容易， 唔容易啊，系。 系跟住，所以我哋录好歌之后咧，有一段时间我哋都仲未约到去排舞，同埋我哋都有好多关过几关咁样，即系我哋录歌啦嘅时间约又困难啦，因为监制又忙，我哋都忙。跟住开始 Marco 就我哋飞咗去台湾先嘅，我哋飞咗台湾拍节目，咁但系嗰个节目都有表演啊，要准备，跟住翻到嚟又开始 我去非洲 ，Marco 去非洲啦，咁啊，所以我哋就 end up 咧喺 Marco 去非洲，七月零啦，非洲翻嚟嗰两个礼拜啫，佢哋又要再飞去日本，再拍综艺，就系中间有两个礼拜，我哋就可以排舞再加拍埋 MV 咁。 两个礼拜都冇啊，得十日做嗰阵时，我系用咗四日唔瞓觉咁就嚟排嗰只舞，由零开始。 咁其实今次公司都好好嘅，即系听咗我哋两年几讲啦。咁今次終於就好啦， 好啦，可以啦。 俾一首歌嘅機會你自己去揾想你想要揾嘅監製啊、編曲啊、填詞人，你自己搞掂啦。咁就好啊，跟住我哋就三個真係好開心。就已經第一時間已經諗係要話揾 team 噶啦。咁連首歌嘅內容其實大綱嗰陣時都已經即刻諗要炸要型。就咁樣 試貨， 係啊試貨， 係嗰時點解你會即刻已經係諗起係 team 啊？依個係咪應該你哋一路都好想合作嘅監製嘅咯？ 喺第一首歌完，其實我哋即係我哋不斷聽歌，其實都會即係留意下香港有啲咩，因為我成日都覺得 team 其實係香港嘅編曲嚟講啊，或者用聲啊，所有嘢嚟講係最前嗰個批嚟嘅，我哋自己覺得咋，咁就好中意佢，咁所以我哋 Just Lean On Me 其實本身首歌係佢編曲嘅，就俾佢編，咁一直都想有機會可以繼續合作，咁就最尾等到呢個 timing 咁就可以揾咗 Tima。 Never mind 敏感的人，清好一介灰塵，在下現在做現身，全身於血滑歡騰。快碎開的蛋，破開的蛋，我這裡降蛋，壓到後就用力翻。Yeah, the clock guess they did a bit. 我想的不喜欢的，现在就地蒸发。很想的很喜欢的，一起颠覆价值。Watch you blow it up.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We gonna be to the OMB.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Yeah yeah, we gonna blow.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We gonna be to the OMB. 谁人曾笑我卑躬屈膝这么低呀？回头来看我披荆斩棘奋出高呀。Let's go. 早上年二十分的智慧子 ，Come in and on me， 不好把我制止。Just roll with me， roll with me， baby， wherever you are， just rock with me， yeah。天地的想最极的，现在用力见证。我会的，我会反省，终于颠覆价值。Watch you blow it up.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We gonna beat the OMB. Let's go.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Yeah yeah, we gonna blow. Boom boom boom boom boom. We gonna beat the OMB. 似乎平横冷言，哪怕真与假，全部都废话。为着无爱向前，就地炸掉它。Is that what you want from me?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Tell me what you want from me. 'Cause I'm about it, I'm about it. We gonna blow. 呢首 Pixel 嘅新歌《Bomb》啊，新闻翻嚟之后，佢哋会详细介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企業家大會下午在北京召開，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致辭時說，共建一帶一路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迎來新的發展機遇，要乘勢而上，總結成功經驗，拓展合作願景，共同開啟新的征程，推動共建一帶一路行穩致遠。何立峰提出四點，首先是提升基礎設施聯通水平，其次要推動貿易合作擴容升級，第三要深化投資領域互利合作，第四要積極拓展新的合作領域。中方鼓勵各國企業積極推進大數據、人工智能、電子商務、新能源等方面的合作，深度展開經驗交流和項目對接。何立峰又說，希望大家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各施所長，各盡所能，在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政府接獲深圳當局通知，敏感道口岸明早7點起恢復為運載鮮活食品車輛提供清關服務，其他車輛和旅客清關服務繼續暫停，直至另行公告。政府表示，所有運載鮮活食品車輛可恢復經敏感道口岸進入香港，接受食安中心人員抽查，其他車輛和跨境旅客需要使用其他陸路口岸往返內地。政府會繼續與深圳當局保持溝通協調，如果有關口岸的清關服務進一步恢復運作，會適時公布。敏感道口岸早前因為暴雨引起的水浸，導致供電系統故障，需要維修，要暫時停止旅客和貨運清關服務。山西代源精城矿业去年9月发生的坍塌事故，纪检监察机关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建议，经审查调查，根据查明的事实和责任，依规依纪依法给予27名公职人员相应的党纪政务处分。

星期四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老公啊，结咗婚之后你仲有冇送花俾我？ 嘿，结咗婚就唔使再做呢啲门面功夫啦。 你明知我最中意收花噶嘛？ 留翻啲钱买玩具俾阿女过啦。 每对夫妇都想拥有一段健康牢固嘅婚姻关系，咁就要留意 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丰收快活人士段落嘅丰收家庭秘笈， 请嚟不同专业人士同你分享维持幸福美满婚姻嘅夫妻相处之道。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信守一生。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不理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 苏动音乐咧，继续有 Pixel 嘅 Phoebus、Josh 同埋 Marco 喺度嘅，咁啊有你哋嘅新派头歌 Boom 啦。头先都有讲到呢一首歌咧，你哋可以自主性高啲，可以话事拣啲班底咁啦。咁啊就住呢首歌咧，我同阿斌咧都会估下一啲创作啊、制作等等嘅过程，又交俾你揭晓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咁我估先啦，我估其实点解最后会拣咗 Boom 呢一首歌嘅 melody 系好重要嘅，因为我估就系因为你头先讲话一路希望出翻嚟自己拣嘅歌，好想系要赢。要炸嘅，咁然后听到呢首歌嘅 chorus 系一个好几洗脑啦，我会咁样形容，几洗脑嘅一个歌词，系可以用一啲好好似一啲韩国歌咁样，好重复一个单字已经可以唱得晒成句嘅一个歌词，咁觉得咦塞个 bomb 住落去，好似已经好啱数，好炸咯，所以就系因为一个咁嘅原因底下，你哋觉得呢、这个 melody 啱数就拣咗呢首歌。 系，我想估其实喺即系 demo 嘅时候，可能揾阿天马要歌嘅时候，呢首歌个 demo 有阵时未必一定会好实在有歌词，但系会哼一啲音嘅时候，我喺度估紧就系嗰、那个头先阿斌讲个 chorus 嗰个位置、就系 bomb bomb bomb bomb bomb 呢个其实都可以系一个哼出嚟嘅音嚟嘛，即系哒哒哒哒哒 bomb bomb bomb bomb bomb 都可以系一种咁嘅音。我觉得其实佢本身已经有呢个音喺度，跟住当你听完之后，咦呢一段真系几正，又咁啱即系爆炸 bomb 又系同一个意思，所以就向咗呢个方向去做呢只歌歌名啊，或者个内容上面朝住呢个方向。 我觉得好似中晒喎， 其实中晒， 系啊，中晒， 系啊， 系 啊， 系，你系中晒噶。 OK， 其实 demo 嘅时候我哋听已经系，哦，佢系有啲讲啦，冇未有诶广东嘅歌词系用英文嘅，咁啊副歌亦都系而家 keep 住咁样啦， 系。 我哋听到嘅时候已经觉得哇， 系我哋想要嘅嘢， 即刻就话哦，咁呢首歌啦，收到就已经话 系， 咁所以词方面都系照住呢个方向去啦， 系，哦 ，OK， 俾 Oscar， 系，咁但系嗰阵时系有几首之间拣啦，第一话系冇啊，呢一首一嚟中咗就系佢噶啦， 一首啫， 一首 嘅， 一首。 咁嗰时有冇一啲即系同阿 Tima 嘅沟通，例如讲下你哋希望呢一首歌里边有啲咩嘅 keywords 啊，或者一啲咩 feel 俾佢，等佢去物色呢个 demo 俾你哋噶。 其實因為呢首歌係佢 tailor made 嘅，佢、作之前都有問我哋鍾意啲乜嘢，咁、我哋嗰時已經有傾過，大家我哋嗰一個笑話 向 Big Bang 嘅，係 Big Bang 嘅方向 ，Big Bang 嗰 啲 ，Big Bang 啊，啲 炸台嘅， 係啦，咁亦都係 hype 嘅，咁佢亦都因為 Tima 佢亦都會諗啊，如果用 Big Bang 嗰啲，又會覺得舊咗少少，即係所以佢會諗點樣再前啲，咁佢覺得而家呢一個方向係最好，係啊，咁我哋都覺得。好正咯！即系而家首歌收到嘅时候，同埋亦都有提过，好似有副歌系想唔好话系唱嘅，系、重复一啲嘢，或者系 melody 嘢，我哋有 想洗脑少少嘅， 系我哋就可以攞嚟跳舞，就唔使唱啦。咁我哋 just 呢个 me 一路跳住，一路唱咧就觉得 辛苦， 好吃力。 个 dance break 太短咯，嗰时我记得 just 呢个 me 得一段仔咁样。其实个班你自己会想物色 Tima 一个啦，跟住另外填词嘅 Oscar 啦， 因为 just 呢个 me 佢填，跟住啲 Sorry Wall 又系佢填， 即系自从第二首歌合作完，其实都已经好。 好中意阿 Oscar 啦，因為我哋覺得佢寫嘅嘢係好，即係佢我哋之前每次都可能同佢溝通咧，佢都好知道我哋要啲乜嘢， 係 而且我哋成日都覺得其實快歌咧係唔容易填嘅，咁我哋覺得佢填得好型， 係 呢個係我哋嘅最需要嘅一個 element 型， 係咁又同 Oscar 之間又有冇講啲咩？即係好啦，即係頭先個風格上面 energy 上面有啦，但係喺個內容上面個題材，除咗洗腦之外，都會想有啲 message 裏面大家會感受到啦。嗰陣時又點樣同 Oscar 去表達呢一種嘅諗法噶？ 我哋打一段字咁樣嘅，跟住之後修改一下。系咪啊？類似咁樣，我哋 Adam 話咩 theme 啊嘛，佢做咩話 C4 咁樣嘅，因為呢件事發生有少少早嘅，即係年頭噶啦，而家都11月， 係啊，頭先講到好耐之前已經開始緊喎， 係啊，所以嗰時就有提過大概嗰個 main 嘅嗰個 theme， 跟住就俾 Oscar 發揮噶啦，我哋我哋一路都講，我哋最主要即係想呢首歌裡面有嘅嘢咧，就會係喺個編曲上面，同埋嗰個歌嘅類型嗰度咯，即係我哋想係炸嘅咁樣。咁但係你話喺呢一個歌詞上面，我記得我哋係提過啊，係一啲同 bomb 有關嘅嘢咯。咁就 Adam 就係 bomb 啦， 係即係 C4 啊嗰啲都係同爆炸有關嘅嘢咁樣。 所以去到排舞方面，係咪都係即係等個歌詞出埋嚟嘅時候，好整體咁樣一齊去諗啊嗰、那個排舞點排？因為我見好似嗰個有個手勢咧，都好似係好似做個 B 字咁樣嘅一個手勢咁樣，係咪？ 係啊，排嘅時候都想係 chorus 上邊係想大家都可以做到呢個 challenge 嘅。嗰陣時個方向係諗啊，想 chorus。嘅動作係唔好太複雜，但係又 iconic 又型咁樣，係咯，可以整成一個 challenge 咁樣，可以整一個 dance challenge。跟住同埋喺走位上面都想靈活少少咯，今次多少少變化，咁個舞台效果就會再靚啲啊。所以我今次喺走位上啊，chorus 個 move 上面啊，同埋 dance break 都下咗好多功夫喺度。 系，因为喺 MV 里边都会见到一啲 dance 嘅部分，的而且确都有好多一啲转位嘅部分出现咗咁样。 系， 咁呢就系可能即系 Jaffin 佢去排嘅时候就按住你哋头先讲嘅谂法，然后佢就帮你哋去谂咁样。 系， 咁喺即系嗰段时间要好密集咁样练呢一个舞啦。其实呢一只舞同之前比呢一只，因为都放多咗空间俾佢去跳嘅时候，会唔会其实难度都有喺度咧？呢一只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反而冇咁长，即系 Justin 呢个 move 好似长啲 嘅 呢只好型，即係好精簡得嚟、又有佢嘅力度啊，有佢嘅力量喺度。 係 dance break 啲動作都我覺得幾好，係都係可能始終個 chorus 咧，我哋唔使唱，即係我哋就咁跳，我哋 focus 個位喺跳咯，所以變咗成隻舞，我哋就會再易把控少少嘅會。比起 Just Lean On Me， 系咁喺呢一只歌，其实喺录音嘅部分，因为都会听得出，即系歌词上面其实佢都有一个 H 调喺里边啦。咁、其实你哋譬如录音嘅部分嘅时候，自己去揾嗰个声又如何咧？即系同 Tima 一齐，咁佢用监制嘅身份同你哋去录啦。 哇 ，Tima 就系一个好劲嘅揾声嘅专家。 系，点解咁样觉得咧？会系 我谂基本上我哋三个今次录呢首歌都系用咗唔同嘅 texture 去唱嘅。 系、 而呢个系 Tima。發現出嚟嘅，我覺得係啊，因為我今次嘅 rap 其實係 Tima 不斷喺錄音室播緊 G Dragon 嘅嗰陣時，係咁跟住 G Dragon 唱，跟住記得個 feel 啊嘛 ，OK 就錄嘅咯，即係佢係用呢種激進法咯， 係呢、這個就喺你身上面用嘅方法，咁喺另外兩位身上面 Tima 又用咩方法 嘅？即係我記得我當時入錄音室嘅時候，我即係用咗一個自己嘅 Fever 嘅方法去唱，即係清好一街灰塵，我就覺得哇，我已經好型啦。跟住點知換嚟阿 Tima 一句， 阿哥， 你個呢啲就係你嘅態度啊，咁樣就咁我咪做錯咗啊？即係我要點樣做啊？咁我開始就佢就有即係有揀一啲可能Western Pop 又有 K-Pop 都有嘅一啲 rap。或者一啲人嘅態度，你聽下佢嘅態度，咁佢亦都會示範一啲佢覺得啱嘅態度。咁我就同佢一路揾，咁我 end up 就，我記得我歇斯底里咁樣，係、咁啊，咁啊最尾試一個，我試一個Jason Wang 噶啦，你咁即係你話我都覺得呢一個係幾好嘅，咁我就嚟噶啦喎，我錄完，咁我就用咗一個我好唔習慣嘅唱歌嘅方法，即係我覺得佢唔係唱歌，我係純粹係。入面一個好重 attitude 嘅感覺入去，跟住佢就話就係呢一個，原來係要呢、這個，咁我所以我今次錄，我其實一開頭我開即係清好一家灰塵第一段 verse 嘅時候，我都覺得哇，我自己聽翻嗰一同我以往唱歌，即係 even 同 bad 都好唔同， 嗯，但嗰个系咪即系嗰个发音嘅方法？点话其实系完全唔谂呢一啲嘢，反而就脑里边可能好似你咁讲 picture 住，咦，另一把声自己好中意嘅，试下模仿定系点样样？ 我觉得系自己本身吸收，即系对唱歌嘅认识先，即系点样？因为有啲人可能会系留意，哦，我咬字啊，我嗰个 form fluffy 啊，我嗰件事系点样啊？咁我今次就。自己本身我好中意 Jason Wang 嘅，我以前有試過模仿嗰只 Gota Gota Che Ba Ji Ma Ni Jenny Moon 啊，佢把聲係咁噶嘛，好似攣住咗，但又係有嗰種通喺度，跟住我就覺得哇好正喎，咁我就試下將佢放喺廣東話唱呢首歌度， 會點咧？ 咁我冇諗過 T 巴就會哦 OK 喎，咁我亦都令自己反思嘅地方就係、是、哦，即係有時唱歌要攞到嗰個態度，可以試下喺其他。歌手上面攞一啲元素放落自己把聲度。 嗯， 咁去到後少少，你都有個 rap 嘅部分嘅時候，都係啟發自 Jackson Wang 啊，定係都係用翻你自己以往會嘗試一啲 rap 嘅方式咁樣去做咧？ 我覺得可能多唔少都有我自己聽歌，聽一啲 rapper， 聽 Kendrick 啊，聽其他 rapper 嘅時候攞咗嘅一啲。自己認為是幾啱用的東西放進去咯，咁但係都會 twist 嘅，因為始終監製都會想，可能呢個位想咁樣，嗰個位想咁樣，咁但係可能唔多唔少都有啲嘅， 有啲影響到喺度噶嘛， 係啊係啊， 咁 Marco 你咧，你錄嘅時候又如何？ 我嗰個情況都其實同 Phoebus 有啲似嘅，就係、是、T-Mar 開發咗我一把前所未有嘅聲。咁嗰把聲我好唔習慣，佢會咁形容嘅就係好似好似食好多煙咁樣，食到把聲沙啞曬。 原來 係 咁， 佢同我講係食好多煙，係啊，就係咁樣，就係咁樣。佢話我就用呢把聲嚟錄歌，全程都係成首歌都係，即係係快快快快快咁嘅感覺。跟住佢後屘 tune 就 tune 到變到依家咁。 係，又好應該好唔慣係咪一開始嘅時候？ 好，我一開始嘅感覺會唔會好傷聲啊？即係咁樣錄，跟住成首歌咁樣錄。我唔使半粒鐘，我把聲就殘噶啦，應該。但又好似比預期中好聽喎，咁啊試下咯。 係。 同埋個態度，其實一開始因為我自己聽嘅歌嘅類型，可能 rap 未必係聽好多，咁、我喺呢方面經驗其實都係少啦。咁所以佢都係講咩，我就照做咯。 係。有冇而家擔心去到 live 嘅時候要 keep 住嗰把聲？如果要演繹嘅時候會點算啊？ 哇！我覺得我開始慢慢 get 到嗰把聲，即係所以如果去到 live， 我覺得我係想俾人睇到我的態度多啲，即係我覺得呢首歌展現嘅態度係前所未有咁囂張嘅我，咁我哋三個都好囂張呢首歌，嗰、那個係咯，想俾觀眾感受一下呢個 energy 先。 係，咁喺 MV 裏面都係啦，即係將呢一張頭先講嘅嗰個 attitude 啊，嗰個囂張亦都再喺 visual 上面表達到啦。咁喺拍呢一個 MV 嘅時候，咁要導演 KK 同埋蘇怡去即係 guide 你哋去做，因為都有啲劇情上嘅嘢等等嗰啲嘅時候，又點樣去 handle 嘅 MV 咧？ 佢哋其實係即係 KK 同蘇怡拍呢個 MV 嘅時候，佢哋每一個 scenes 佢哋都好啲自己想要啲乜嘢。 嗯， 咁所以我哋拍攝其實今次我覺得算係快嘅，即係比以往嘅，即係嗰個場景我哋 even 我哋一開頭你睇嗰、那個我哋行出嚟嘅時候，嗰度其實拍幾個 take 嘅啫，即係佢好知道自己究竟你哋要啲乜嘢，你哋邊個望鏡頭，邊個做啲乜嘢，佢哋腦裡面有曬畫面，咁我哋其實係即係我哋頭先都話啦，因為有好多嘢我哋可能呢段時間都拍劇多咗，大家即係大家成長咗嘅時候，其實去到都係聽佢街街，我哋都。知道佢大概想要啲咩，我哋都系照咁样做，但系感觉原来出嚟已经好唔同。 系 系啊， 而因为 MV 里边都会有一啲嘅 scene 系有一啲好似以前旧嘅录影机拍出嚟嗰种 texture， 一啲叫做 Y2K 嘅嗰种 style 啦。呢一个又系又冇得讲啊！呢个谂法，因为喺里边佢会零零四四亦都 stand out 咗，好似同个 main 嘅故事线里边佢有另一样嘅独立咗出嚟嘅感觉噶嘛？呢个 导演想试嘅嘢嚟嘅， 系 即系佢。其实佢有玩嗰部机一排嘅，其实佢系真系用紧嗰部嗰 VR 机 嘅，所以都系 Y2K 嗰啲机啊，其实佢用咗一排嘅， 系 咁然之后就其实我都系当下先知系要拍嗰啲嘢咯，因为其实嗰啲好简单嘅啫，即系可能求其跟住你跑啊，就周围搞周围整嘅已经搞掂， 系 所以当个画面出嚟嘅时候，我会觉得哇。都幾特別啦，即係因為我哋知 New Jeans 有咁樣做過呢樣嘢，咁我哋嘗試就我睇下我哋今次 因為我哋又唔係話完全係抄嘛，我哋係用緊拍緊自己想要嘅畫面。 係， 咁你今次係融入咗呢樣嘢。 係， 喂 ，K K 係好酷愛呢樣嘢，佢平時我哋拍緊咧，佢都。得閒你瞓瞓下覺咧，佢會攞部嗰啲 Y2K 相機走去影一張相啊。 係， 咁你拍拍下佢話：，誒，你冇喐企喺度， 係 行開啦，咁影嘅走 嘅，就低嘅 moment 咯。 係， 而喺呢個 MV 頭先都有講過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大家都要保持嗰種囂張嘅形象嘅態度俾大家睇啦。即係喺囂張呢件事上面啦，其實係咪最難做係阿 Marco？ 可以好囂張可以，係可能未見識到我內心嘅一面，大家都係因為嗰陣時諗嘅就係關你哋咩事啫？個諗法，即係好內發自內心嘅，即係做咩啫？係咯，即係嗰個感覺就係一直以嚟可能質疑啊，或者係大家可能負評咁先算啦。咁我就諗嗰啲嘢。咁我人自己就會可能莫名其妙就會有自信去反擊，想反抗，跟住就會做咗嗰啲嘢出嚟，嗰啲表情就係、 是。嗯，係咯，因為好似咁講，即係呢一首歌都會講到，即係我面對一啲人嘅意見，哪怕係好同唔好嘅時候，點樣去處理嗰種狀況。而家嘅你哋自己覺得係面對呢啲嘅意見咧，哪怕好與唔好嘅時候，好似自己都唔同咗啦，即係啲嘢可以睇得輕啲，冇咁上心啊，定係點樣？ 開始有唔同嘅睇法啊， 嗯， 即係前一排其實我有少少迷茫嘅，唔知道應該點樣對人嘅有啲，係、即係喺待人接物上開始遇到一個因為開始見識多咗唔同嘅人，呢、這個世界好多唔同嘅人，咁就我最後發覺係做翻自己啊，即係都係待人善良咁對待人咯，係啊， 會真係變咗冇咁 care 嘅。因為我覺得我哋而家三個好清楚自己做緊啲乜嘢，亦都好知道自己目標係乜嘢，所以就未必會想再俾嗰啲嘢攻擊自己住，因為好似大家都已經有自信啦，即係都唔需要太過理好多嘢咯，因為我哋都知道。只要我哋將自己嘅本分做好，將我哋要拍嘅節目、拍嘅劇集、做嘅歌，總之做好嘅時候，自然會有人睇到咯。所以都冇必要去翻屋企再喺度諗其他人話你啲咩 嘅。而今次都好開心，就係公司終於同你哋可以一齊有一個俾你哋去揸裝啊，去話事一首作品嘅時候，會唔會往後都承住呢個勢，既然幫大家玩得咁好嘅時候，繼續同公司講，喂，下手不如我自己繼續嚟啊，OK 啊，大個仔噶啦，咁樣 希望嘅，因為我覺得今次會越話越揾到 Pixel 嘅特色咁樣咯，即係因為始終我哋嘅諗法係就是、代表到 Pixel 噶嘛，我哋三個，咁所以會希望我哋之後嘅作品都多啲自己嘅 input， 而希望一首比一首多添。即系希望就系咁样咯。系啊，咁我哋其实下一首歌都食攞咗歌词噶啦。 系啊， 都好具我哋啲歌， 冇错， 谂法喺入边。 系啊，都几 pixel 嘅。 系，你哋几个笑到咁嘅？ 系啊， 啊，咁啊有啲期待啦。呢个就而家就即系收到歌词之后，就会再后续嘅嘢会发生啦。咁啊，大家可以期待，究竟之后嗰首又会系点样令到你哋笑得咁开心啦？呢个好 pixel 嘅歌啦。今日多谢 pixel 三位啊，谢谢你哋啊。 多谢， 辛苦晒。 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亦迷失过，再一起去向便清楚。Wherever you are， 伤感抛开，对你拥护的爱一世都未改。你我在人海，总一起探索未来。望你，信心不掩盖。Wherever you are。 心内所爱，一切都未改。你我在人海，当一起，哪怕什么现在，管你走中不会避开。日梦里想发激傻，能得到你认可，令我憧憬兑现更多。巨毒过苦撑不看，谁失心谁利阻，日后总可以靠着我来将忧虑的跟我讲，无用孤单沮丧，难受的准我为你挡。人生考验各自认，迷失过再一起去向便清楚。守望的爱，心里一直装载，永远没离开。多感激你信未来，还用爱拼出我后台。Wherever you are， 前行不必感慨，风光刹那不在，去路有我的爱覆盖。当一起，哪怕日子。 节目完结之前，听我有今日嘉宾 Pixel 之前的派台歌 Wherever you are， 听吟点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来华出席“一带一路”论坛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